接下来这一段呢、啊，我们之前有讲说，哎，明心见性啊，就在这边了。但这一段呢、啊，实在是他讲的，怎么说啊？其实他讲的都是一些很重要的道理。但是啊，《楞严经》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三十个元素，大家在讲的时候说，哎呀，六根啊，然后六尘、六识啊，还有前面的，当然还有五蕴啊，那么还有最后的七大，这三十个东西到底？讲了一大堆，他到底在讲什么啊？我自己啊，这是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当初在看完之后，其实我并不知道他 exactly 想讲什么，这个是大问题。就是他变成他拆开了，其实我都看懂了他在讲什么。但是呢，请那个永培是不是要 mute？ 那有人没 mute， 我也不知道是谁。对，那个，但是啊。你把它好像拆开看懂了哦，知道说不从这里来，不从那里来，但是到底佛陀到底要讲什么啊？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大家还是不知道佛陀到底要讲什么。所以我昨天啊，就左思右想啊，我就想说怎么样啊，可以把这个重点啊跟大家讲清楚。我今天想到一个很好的逻辑性啊，所以我觉得你们有机会听懂啊。这个我觉得想了很久。那第一个啊。你先去想一想啊，因为我们一个月没上课了，所以我在猜你们这些人过了年大概没再看楞严经啊，所以我们先前面啊先稍微提一下，我们也不要做复习了，就稍微提一下，他告诉你啊，你自己去看看那一段经文啊，你只要稍微翻出来，他是不是告诉你说啊，我看从哪里来啊，一段让他看是不是阿难汝犹未明一切浮尘诸幻化相，当初出生，当初灭尽。我们先从那边很快很快稍微走一下，否则你一下连不上去，因为你们应该都没在看书。一切法本如来藏。其实现在未来这几个月的上课啊，未来这起码十几堂课吧，我想啊，最少最少三十个元素，每一次讲它三个，也要十堂课啊。未来这十几堂课。全部都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我们现在讲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哦，它就是在告诉你，哎，我们以为存在的这所有一切的万法啊，包括什么？包括六尘啊，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包括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我们整个所处的这所有的身心世界，其实第一个，如果用浅的来讲。它都是虚妄的，但是这个虚妄以前讲了好多遍了，《金刚经》也讲了，《心经》也讲了，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但是这边真正的重点要告诉你什么？这所有的一切，它根本就是如来藏。你要记得哦。接下来这几个月，他只是想传达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就是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它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哦。所以接下来他所讲的这些逻辑，讲的这所有的一切，全部就只是在 deliver 一个 message， 就是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根本就是如来藏。那个概念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啊，所有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万法的如来藏是尽虚空遍法界， basically 就是 everywhere， 我们的如来藏就是 everywhere。而这个如来藏本身，它是没有形象的，没有形体的，你是看不到的哦，也摸不着的。那你说这个如来藏有什么意义？没错，如果你的体性是看不到、摸不着，就算它进虚空变法界哦，就算它是有多少的神通，那又怎么样呢？它没有作用，那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啊，我们的体性或者我们说我们的如来藏啊。绝对不会只是仅有一个看不到摸不着 的那个体性在那里，它肯定有相用啊，这个是你一定要能够明白的哦。但是它的相用是怎么出来的啊？其实佛啊，就是花的这整个楞严经就在告诉你，它的相用是随着不同的缘分变现出来的哦。Lily 有 Lily 的缘分 ，Tiffany 有 Tiffany 的缘分，阿宝有阿宝的缘分。我们各自有自己的业力，所以我们的如来藏其实大家都是混，你看看都是每个人都进虚空变法界哦。可是 Tiffany 的业力让 Tiffany 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哦，他会经历某一些事情， 他会看到某一些东西。那 Lily 她有她自己的这个 karma，所以她会看到其他不同的东西，经历不同的事情。阿宝也是，但是我们三个人呢，一定也有某一些因缘，所以我们会在某一段时间点经历某一些事情啊，这是我们的共业。但是我们同样在上这堂课哦，看同样的课本，各自啊却会有各自的解读，这个是我们的别业。所以他就告诉你，所有众生，所有万法，所有的如来藏都是尽虚空遍法界，但各自有各自的因缘，所以会显不同的相、不同的用，在不同的时间跟不同的空间，会显出不同的相、用跟名字。而这些相、用跟名字，佛陀说什么？是假名、假相、假用。哎，我今天叫 Tiffany，我明天可以改个艺名，对不对？叫做什么上海一条龙啊，或者，所以我随便改艺名啊。然后我的长相呢，你觉得10年后看到我还会跟现在一样吗？肯定不会啊。那也有可能我搞不好整形了，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你说我到底还是不是 Tiffany？我脑子里面想的事情也不一样了。你说我还是不是 Tiffany？那我今天讲经说法，我过2天可能做别的事情，用途也不一样了。那这个到底还是不是 Tiffany？所以佛陀说，所有的相用全部都是假名、假相、假用，随时都在变化。哦，你只要先有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呢就比较好往下讲。好了，那它第一大段，它分成几个大段？第一个大的 section 是什么呢？讲五蕴，你要去看一句话。那句话非常重要。那个经文讲什么？他说：“阿难，云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请各位同学把这个话给它画下来。为什么？因为接下来的这5件事情，全部只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接下来的这些所有的经文，都只是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告诉你五蕴啊，它其实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一定要记住哦。佛啊，每一次都是开宗啊，先把你破题，先告诉你五蕴啊，五蕴是什么？就是色、受、想、行、识。有的时候我们叫五蕴，蕴是什么？记不记得我们讲《心经》的时候说它是 aggregation，就是那个蕴啊，就是这五样东西啊，五蕴，蕴是聚集的意思，这5个东西集合在一起啊，就变成了我们的身心啊，就是我们自以为存在的这个我。但是有的地方称什么五蕴？为什么叫阴呢？阴啊，大家知道，好像说是有太阳地方就是没有阴嘛，那没有太阳地方是被遮住的，就是阴。所以也就是说啊，我们的那个如来藏啊，我们的真如本性啊，就被这五蕴啊给遮住了啊，就变成五蕴啊，五蕴。那所以有的地方叫五蕴，有的地方叫五阴，都以同样的意思。但他要告诉你，他告诉你很重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色、受、想、行、识。根本，这个本是什么？它根本就是哪一件事情？就是如来藏，它就是如来藏。只是告诉你，如来藏它有妙真如性。这个翻成白话就告诉你，色受想行识，它根本就是如来藏。你一定要把这几个字啊记住，写在旁边。你下次看不懂，因为有的时候你经文看不懂，你真的就是会一眼看过去，你不会注意哦，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它到底什么意思。所以现在就帮你勾出来，告诉你，哎，五蕴根本就是如来藏。而且啊，在讲这个色受想行识之前呢、啊，要跟大家讲，五蕴啊，其实对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包括那些动物啊，甚至这个三恶道啊，只要其实是在6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啊。五蕴对他们来讲，这个意义其实都很重要。什么叫做五蕴来讲意义很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啊，对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啊，是最不容易放掉的。你去想想看啊，对于我们这些凡夫来讲，就是我们现在从五蕴着手哦，再跟各位讲一下，把这个层次再跟你理清楚。你看，对于我们一个凡夫来讲，我们对于我们一个只有的凡夫来讲。这个五蕴啊，是我们最珍贵的一个资产。 哦，我们都很爱财啊，爱名啊，爱色啊，哦，什么都爱。但是最后，当你面临生死存亡问题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钱你当场就可以不要了。哦，困扰你的感情你也可以当场不要。最后什么东西，我只想活下去。如果你去问问看那些得过重病啊，或得过不治之症的人，后来治好了，当时他的想法肯定就是什么？我什么都可以不要，我只想要活下去，这是所有的人性。所以你今天要这所有的凡夫，把他的五蕴给放下，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是最难的事情。所以啊，佛陀就说啊，这个凡夫着有，这个着有的时候，这个五蕴啊是很难放掉的。所以佛陀就说啊，对于我们凡夫来讲，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你就是要把这个五蕴给放掉，但是我们好难，为什么？因为你觉得所有东西都是这么的真实，尤其我们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以及我们的这个 look，我们的这个美貌，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肉体，这个是最大的执着，最大的障碍。所以啊，比我们的能力啊，或比我们的功夫稍微好一点的是谁？是那些小乘人，以及修成的是谁？阿罗汉。他们呢，看到了一个真相，他比我们凡夫好一点，他也没有看到完全的真相，他看到了部分的真相。什么真相呢？他发现了，原来我们这个五蕴和合的身心啊，以及我们所依赖的生存的这个世界啊，其实你就把它讲成五蕴身心吧。五蕴身心根本是虚妄的。阿罗汉他厉害的地方是在他看到了这一点。他们是所就做什么样的一个观想？他知道四件事情，这四件事情以前呢、啊、曾经散乱的跟大家提过，但是现在如果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阿罗汉他发现了啊，四念住，这以后再讲《阿弥陀经》的时候一定会讲到，所以先跟你们大概有一个稍微有一个预习，四念住在讲什么？他发现什么东西？观身不净。他发现到我们的身体啊，非常的不干净。你自己去想想看，表面看起来很漂亮，可是身体里面什么东西，其实都是一些污血、一些脏的东西。我们身体其实只能排泄脏东西出来。这是佛陀后来教他们学生说：你当你非常执着于你色身的时候，你就去观想观身不净，而且啊，观受是苦。他有四个观想，让他看破五蕴。原来全部都是空的，看破了，或者他厌离娑婆世界。另外是观受是苦，就是你所有一切的受，其实都是苦。人生的本质，它就是苦。你说不会啊，我现在很开心啊，我吃喝玩乐，我享受人生啊。但是他会告诉你，这所有的一切，最后还是把你引向苦的深渊里面。就好像啊，你在刀锋上面舔蜂蜜，请问你刀锋上面舔蜂蜜，你吃到的蜂蜜的下一个 split second 就是你的舌头流血，哦，所以观受是苦。再来呢，观法无我，还有一个是什么？那个叫做一个是无，一个是无，观行无常，就是所有的一切啊，全部都是无常的。最后呢？观法无我，根本所有一切万法根本没有我的实体。他感觉到了这，他观想到这一切，由这个地方入手修苦集灭道之后，他发现哇塞，这整个五蕴啊，这整个娑婆世界是个骗局，而且啊是个噩梦。骗局没关系，如果让你在美梦里面受骗也就算了。他说这是个噩梦，我不能再待在里面了，我一定要出来。这就是阿罗汉小乘。所以他对于五蕴啊，他发现这玩意儿是假的，是个骗局，是空的。所以啊，他说我一定要涅槃，我要出来，我要远离娑婆，我对娑婆心生厌离，我要厌离这个娑婆世界。他的确出来了，但是阿罗汉有没有看到真正所有的真相，那个实相？应该是没有的，对不对？他如果有的话，他就不是小乘了嘛？为什么没有？凡夫只看到有，而阿罗汉呢，他只看到了空。所以啊，他从假 入了空，他就安住在他的涅槃里面，他就执着在那个涅槃里面。我今天讲都是很重要的概念啊，他执着在那个涅槃里面。等会我看，还有我等会讲完，我会问问大家，你们大概今天听懂了多少啊？我们再继续开始讲五蕴。他执着在那涅槃里面啊，你想想看，他一执着，他糟了，他就着了道了。原来空啊是很棒的，但是他一着到空里面去啊，空本无相。他一着进去之后呢，空的相也出来了，他就找到空里面去。当然，他是比我们这些凡夫要好很多啦，至少他看到娑婆世界啊是假的，他出来了。但是他是安住在他一个那种很空的梦境里面，那个叫那不是真空啊，他那叫偏空。所以啊，他从空，他从假入了空，就卡死在那边了。那菩萨比较厉害呀、啊。菩萨对于五蕴的那个认知是什么？其实我们现在等于也在复习心经啊、哦。菩萨对于五蕴的认知是什么？他呀，知道说五蕴这整个那个娑婆世界是假的啊、哦，不着有。他也知道小乘人那个偏空哈、哦，不是真空，因为着进去了，所以是偏空。然后他就知道，哎，空也不能着，所以菩萨的功力是比较厉害的。他有，他没有着。哦，他也不着到空，所以啊，有众生需要救苦救难的时候，他也发大慈悲啊。他从空啊就出假，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说，先从假呀入到空里面去，之后呢，再从空哎回到假，出到假，这个菩萨功夫就比较了得喽。哦，他到六道轮回里面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广行布施啊，广行六度啊，救苦救难。那么他在这个涅槃的时候呢，他也安住在涅槃里面，知道哦，所以我要行菩萨道啊。他跟他自己说，菩萨是什么？不是说菩提萨埵吗？菩提是什么？是不是上求佛道？我要有空性的智慧哦。下呢，下化有情众生，对不对？说觉有情啊，他也说我要行六度。但你知道菩萨有个问题啊，我们这边所讲的那个菩萨，不是那种大菩萨啊，大菩萨很厉害，观世音菩萨。那种行深般若波罗蜜多的啊、哦，菩萨摩诃萨没这个问题。我们讲的就是小菩萨，比较前面的这个功夫比较粗浅的小菩萨。小菩萨有个问题，大家想想看，小菩萨的问题是什么？他呀，还陷在什么？你看看啊、哦，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色不异空，是不是讲给凡夫听的？然后呢，空不异色，是不是在跟二乘人讲说，哎呀，空也离不开色相？后来是不是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就是在讲给那些小菩萨听的。为什么小菩萨有个问题？小菩萨啊，他行六度的时候啊，他还有这个意念一直存在，说我要行六度，我要救苦救难，我要助众生啊，这众生受苦受难，他还有那个念想在那里。是不是《金刚经》告诉你，不但不能着相，连我要度众生的那个念想也不能有，虽然你无时无刻不在度众生，但是你不能有那个想法啊。所以记不记得第十七品，他是告诉你我当度众生，而不是我要度众生。前面发愿啊、哦，第三品的时候从来没有度过众生，说我要度众生，众生好苦，我要发愿，对不对？转生、胎生、湿生、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我都要令他们令无余涅槃而灭度之。那个是《金刚经》一开始修行的时候。到第十七品，记不记得？他是说我当灭度众生，什么意思？我本来就该灭度众生，我不需要起心动念。你不用早上起来告诉你自己，我今天该呼吸了，对不对？你睡着也呼吸，醒着也呼吸，你怎么样也呼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菩萨啊，他在行六度的时候，还跟自己讲我要行六度，然后他证涅槃的时候，他还觉得说，哎呀，有一个空性涅槃可证哦。我不要着到偏空里面去哦，我要去证真的涅槃呐、啊。他是问题在哪里？起心动念了，所以啊，佛陀才跟那些小菩萨们讲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呀、啊，虽然不着两边，但是两边的那个念头都还在，你要把最后的念头放下。这个就是在讲五蕴啊，对于不同的修行人的这个层次的影响。等到你明心见性的时候。哦，我们禅宗说，哎呀，我空法空，空也空，明心见性的时候，你连那念头都没有了，你每天都在呼吸，饿了就吃，对吧？那个累了就睡，没有什么想法， 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如来藏。五蕴其实就是如来藏，只是你修行功夫不行的时候，你不停的在各种境界之下执着。哦，菩萨也执着，阿罗汉，就是说小菩萨们也执着，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也执着，阿罗汉也执着，凡夫也执着，或者我们讲的圆觉啊，那个中乘，是不是中乘也执着？所以人呐，小乘啊，中乘啊，大乘，大乘是讲的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各自有各自的执着，程度的松浅轻，这个深浅不同而已。那现在要跟你讲实打实的道理，其实佛啊，最后讲了什么心经啊、金刚经啊，哦，甚至楞严经，这已经开悟的大法了。这所有的一切，他讲给你听完之后，其实最后只是想把你带入佛的知见，叫做入佛知见。各位同学，那部经叫《法华经》。《法华经》文字非常简单，没有人看的那个文字会看不懂。它跟《金刚经》完全不一样，《法华经》哦，有那么一丁点那个感觉啊，有一点点像《六祖坛经》，就是一看会觉得说，哎，好简单哦，老师这不会吧？入佛知见，佛陀灭后灭之前。最重要的那部经典，竟然就是为了要讲完《法华经》之后灭度，不可能这么简单。各位同学，这就是我上次发的那个简讯给大家。如果你觉得《六祖坛经》很简单，因为是你没看懂啊，你只看文字上面的意思，《法华经》也是。哦，他告诉你，三界就是一个失火的大宅子。那么，佛陀为了要让他的弟子走啊，凡夫啊，小乘人、中乘人、大乘人啊，哎，小乘人他给他一个什么呢？小乘人他给他一个洋车，哦，那这个中乘人给他一个什么鹿车？那个圣诞老人老公公是不是驾着那个鹿车？大乘人他给他个牛车，让大家赶快逃啊，赶快走。但是最终他说：“你们这些车啊，都只能跑一下子，哦，车可能就散了，就垮了。真正的是大白牛车，他要把大家赶上那个大白牛车。大白牛车是一乘大法。”什么叫一乘大法？就是告诉你，你必须到最后入那一念心性，你必须最后的硬道理、真道理，就是如来藏即五蕴，五蕴即如来藏。它只有这个硬道理，所有一切万法根本就是你的如来藏。啊，就跟刚刚有些同学 late，他们一开始前面没听到那一段，这就是整段，这前面这现在所讲的所有楞严经，它就是要告诉你这个硬道理。他让你把你赶上的大白牛车，大白牛车非常舒适，而且不会散，上面还有垫子呢，还有那个枕头铺盖啊，你坐得非常舒服，而且呢，你就一路到底。这个啊，是《法华经》最后，而且我们在讲《六祖坛经》的那个第七品机缘品里面就有一小段，告诉你《法华经》啊，所以六祖慧能到时候他讲《法华经》那段很有趣，好。现在讲啦，五蕴啊就是如来藏。那么我现在就要告诉你，佛在这里面他用哪一种方式来 deliver 这个 message，就是那个像 Jenny 跟 Carol，你刚没来，你要去看那句话"云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他告诉你，他就是用那句话啊，你记不记得色法？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了？色法中间的逻辑啊？如果你都不记得，没关系。我有说过，如果那所有的逻辑为什么不是从眼睛出来的啊？为什么不是从空中出来的？如果你听懂了，给你100个赞，那你真的厉害啊，哦！以后你观想，你可以真的进入。如果你跟我讲说，哇塞，我真的回去怎么看也看不明白，没关系。那我先告诉你，你只要明白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大家去找到。这整个色法后面是不是有最后那一句话？是故当知，色应虚妄，有没有看到这句话？每个人都要把它找出来。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有没有看到？好，好，来 四六六。 这就是当初我们在讲色蕴，我记得我们上一堂课那个过年之前啊，我们把色蕴的逻辑给大家走一遍。有人当时点头，有人当时摇头，不过现在大家也都没有人记得了。 但请找到最后那一句话：是故当知，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我就是想把这一句话跟刚刚那句“云何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刚刚我们解释过了，之后它是不是改成？它是不是分成色、受、想、行、识？那么你就会发现，色、受、想、行、识最后每一个结尾都长得一模一样。什么？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之后呢，他会跟你讲：受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想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色、受、想、行也一样，行。受行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然后是应晕晕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哦，我昨天想了半天，我觉得只有这样讲，你才有办法懂。好啦，你就要去想，请问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为什么会跟刚刚那个五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有关联？我们来想一想。你先想想看，这就来咯，为什么说以前没念懂，现在很辛苦？什么叫做因缘？什么叫做自然？我们先再复习，想一想，因缘是什么？在讲啥？我们说它是因缘，因缘什么？因缘生灭，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如果是因缘的话，它现在告诉你是非因缘非自然。那我们先来想想什么叫因缘？因缘是不是就是在讲我们的什么？相用啊，你这一定要懂哦，不懂要记一下。因缘就是在讲相用，因缘生灭不是吗？那自然呢？自然讲啥？猜也猜得出吧？体性了吗？对不对？它不是因缘的，对不对？自然是什么意思？就是不是因缘的，不是我爸妈就把我生出来的。那如来藏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对不对？也不动，也不会静。从来也没变动过，那不生灭的，所以它不是因缘的，它是浑然天成的，它就是原来一直都存在的。哦，这个东西是我们讲的如来藏，所以呀，这个讲体性，也不能讲如来藏，非因缘非自然，它其实就是如来藏。你不能说，你说老师非因缘非自然，你为什么不说它是因缘是自然？它不对啊，因为你说它是因缘也不对啊，对不对？你说它是因缘，它体性可不随缘变现哦。那你说它是自然也不对，它的相用的确是随因缘而变现的。你只要现在把这个点抓住，你的楞严经已经被我白念了，你的所有的空性跟实相，其实你已经真的学会了，只是你后来不用功，又忘记了。但是我跟你讲，我会恭喜你，如果今天我现在所讲的这个东西你听懂了，你的阿赖耶识里面已经埋下了一个实相的种子。好，万一你这一世真的很用功，上那个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当然不用讲了。万一啊，你这次没有成功，你又六道轮回，那我跟你讲，实相已经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了。好，所以你就要听懂，本非因缘非自然，讲的就是如来藏，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就是这么回事。说因缘也不对，说自然也不对。为什么说因缘也不对？因为它体性如如不动啊。那为什么说自然不对？因为它会随缘变现啊。所以你去想想看，记不记得那八个字？不变随缘，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的是什么？是我们的体性啊。我们的体性虽然不变，应该这样讲吧。我们的体性虽然不变，但是它会怎么样？它会随缘显不同的相。其实这个是在讲因缘。但是呢，虽然随缘，它却不变。哦，你把这八个字很好玩哦。不变却会随缘，虽然随缘，它却不变。不变随缘，是不是就是非自然？没错吧？随缘不变呢，是不是非因缘？我们慢慢来哦，你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听懂哦。不变却会随缘，这是在讲什么？是不是在讲体性？讲的是哪一个？非自然。 然后呢，虽然不变，哎，不对，虽 岁 然 月 随 不 缘， 变，岁月不变。 他却能够，他却还是不变，对吧？那这个是在讲什么？比较是偏重于体性嘛，是在讲啥？ 非 非因 因 缘。所以你看，非因缘，非自然，根本你讲白了就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非因缘其实是随缘不变啦，之后呢，不变随缘。你一定，你只要把这8个字给解懂了，把非因缘非自然解懂，其实你那个金刚，你那个叫什么《楞严经》已经一半毕业了啦。好，我跟你讲， 因缘和合，虚妄有生。 因缘别离，虚妄明 嗯。 灭。但是因缘别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我们如果刚看字面，它比较感觉比较是在讲好像相用的地方，因缘和合了，它是不是就虚妄有生了？好像跑出来了。因缘别离之后呢，它就虚妄明灭了。这一句话啊，比较是偏重于在讲那个相用，但是这句话其实很深哦。你要重点是在于那个虚妄有生。虚妄明灭，他告诉你那个色相根本没生出来过，更别讲它灭掉了。它从来也没生，它也没灭，只是它虚妄显个相。你以为它有，事实上没有。我以为我在这儿讲经说法，他说我告诉你，你根本没有。为什么？你知道吗？我们现在这所有的人根本在那个梦境里面，梦境里中乐透。请问你是真中还是假中？你在那梦里面说你真觉得中乐透，哇，那开心的嘞！等到你梦一醒，你觉得你中乐透了吗？你那发票还真不能用呢，你那个乐透的那个彩券还真不能用，就这意思。好，请问到现在，你们听懂了没有？就是说这整个理解度够不够？可以啊，都还没有问题啊。那个 Lily 听懂了吗？今天的那可以吗？啊？那个，因为其实有阿宝，你觉得怎么样？行啊，因为你们刚有2位同学比较晚来，我怕他们有点一半。那 Jenny 点头也还行，真的。等会叫你重讲一次哦，有点难。好，那我们这边其实才讲了一半，还没讲完。请问，本非现在至少本非因缘非自然这边听懂了对吧？所以你看，本非因缘非自然是不是就对应前面所讲的？哎，这个五蕴啊。这个色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2个线对应起来了，很棒哦。以后大概我们也就比较少复习了。好啦，现在来了重点，这也是其中一个重点啊。那怎么推论出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呢？上次应该有讲哦，还有没有一点点印象？给你们1分钟找一找。你看他说：“是故当知，色应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表示。他前面一定有讲了一堆，去推论。哎，那个丽丽你没电了，等一下，不好意思，我要插个电，他那个没电了。顺便找一下，为什么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好，过了一个年，算了，答不出来算了，我 过年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好。本非因缘非自然性，有没有印象？我们佛陀前面讲了一大瓜子， 什么 他说 非？ 什么？是不 非 是 产生 非 非 从哪里 自 生，非从哪里生？还记得吗？非自生，非他生，非什么？非空 空 生， 生。 还有印象对不对？好啦，那现在他就是告诉你，非自生，非他生啊，就是自己也生不出来，也没有办法从他生出来，就是我 Tiffany 自己生不出我 Tiffany。而且我父母也生不出 Tiffany，表示这个东西怎么样？没有办法由任何因缘而生出来。那这个是什么？ 非 非 因 因 缘 缘 生。 生。它是不是也证明了那个花呀，没办法从空中莫名其妙蹦出来？就是没办法莫名其妙蹦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必须要因缘才有办法生出来？所以它是非自然。我给你们一点点时间，让你理清一下。你只要今天我们刚上课到现在，尤其是最后10分钟，你听懂了你《楞严经》，我跟你讲，算了，给你60分好了。就是你出去跟人家讲说，我学过《楞严经》也还行了，真的就在这里哦，就是这一段15分钟。好， 所以你看佛陀告诉你这朵花是不是你眼睛瞪着那个花，我们都不用去讲细的逻辑，我现在也没在看经文，你的眼睛看着空中一直看一直看，是不是就飞蚊症出来了，你就看着有那个花有那个飞蚊，它是不是中间有一段逻辑告诉你这个花是没办法从空中蹦出来的，也没办法怎么样从你的眼睛给生出来，花它自己也没办法生花，所以呢这个花不是从空中生出来的，不是莫名其妙可以蹦出来的，事故当之非自然。他也告诉你这朵花怎么样没办法从眼睛或者从花或者从任何地方给你生出来，那表示什么？任何因缘也生不出它，所以它是怎么样？非因缘。所以它从非自生、非他生、非空生这个地方而推出了事故非因缘、非自然，所以它根本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请问 step one two three 这样子讲是不是通了？好，我们在场的同学都点头了，不知道那个线上的同学怎么样？我们这边稍微停一下，因为这一段太重要了。哦，我们想先理一理，看看同学们有没有那个什么想法啊，或有没有问题。先给你们一分钟时间，